不是说，就是我现在能够答复你的，就是你当时报案那一百万已经通过调查，都已经核实清楚了。 是啊，我现在提供新的证据，我的新的证据跟那个证据发生冲突，你还是坚信采集以前的那个证据，是这个意思不？ 对，那个，因为之前已经核实清楚了，我们已经做出了 你们 决定。 做决就是说我提个新的证据你不采纳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核心的观点就这一句话。 对。 那行，你的核心证据就这一句话，你不采纳新的证据，那行，那我就这个是继续向法院继续投诉。反正我现在已经在媒体上在公开这个事情，把这个录音上也会放到抖音上进行热搜。你们西城分局既然这么回答说你们不采纳我的录音证据，可以，因为这个录音证据是可以证实、可以鉴定的。你们要不采纳这个后面的这个发生这个媒体上热搜也好，对你们的声誉造成影响，你们考虑清楚了就行，我没有意见。 不是，我现在告知你的是那个你之前那个报案的那100万，我们已经核实清楚了。 这个东西，你说你核实清楚了，可以，在我提交了新的录音证据的情况下，你还坚持核实清楚了，这个到时候就是一个罗生门，媒体也好，新闻也好，对这个肯定非常感兴趣。为什么我提供了新的录音证明他没还款，你依旧采取那两个证人的证言，那这个就最后就需要有一个人做出解释呀。 行吧，那个，我已经 那行，那您的这个通话录音，我也有录音。那您要是说这是代表你们西城警方的观点，可以，我会把这些东西继续向公安部提交。 可以， 那行， 那个，这是您的权利，好，好吧， 行，可以， 好嘞， 好。